署方话，截至上个月底，超过14900个免遣返申请人在香港，只有大约2200人正是被安排遣送离港，其余包括申请、尚待审批或者正进行其他诉讼程序等。加拿大推出新的印太战略，公布涉及23亿加元的支出，以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和网络安全，在应对中国的同时，亦都在气候变化和贸易问题和中国寻求合作。加拿大这一份26页长的文件之中，多次提及中国，表明将会收紧外国投资规则，以保护知识产权，并且防止中国国有企业抢救关键的矿产供应。新的印太战略提到，中国是一股日益具破坏性的全球力量，并且正是寻求将国际秩序塑造成日益偏离加方利益和价值观的环境。加方会根据当前中国的现实和清晰的评估，采取应对方法，在存在深刻分歧的领域挑战中国。在北京，外交部早前说，制定所谓印太战略是加方自己的事，但是不管提出什么样的地区战略，宗旨都应该是互利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抱守冷战零和思维，挑动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的做法不得人心，亦都不会得逞。体育消息，世界杯 E 组德国1-1赛和西班牙，仍未打开胜利之门，双方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西班牙换入前锋莫拉达，他入替不足10分钟，第一脚射门就建功，在62分钟接应队友地波传中，入涉近处射入。德国随后换入辛尼和富高洛加强功力，最终富高洛83分钟在右边禁区射挂网波，为德国追平1-1完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 日元 139.31， 瑞士法郎 0.947，加元 1.341， 人民币 7.167， 英镑对美元 1.207， 欧元对美元 1.038， 澳元对美元 0.6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2。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188 点，跌9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51.92 美元，卖出 1,752.51 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沿岸，本港今朝部分地区录得几毫米的雨量，预料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会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早晚有薄雾，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三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先啊。司徒拔道咧来回方向较早前近住司徒拔道花园对出受塌树影响啦，需要全线封闭嘅。咁但系啱啱咧就最新嘅消息咧，就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啊。司徒拔道啦，近住司徒拔道花园一段受塌树影响，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最主要咧就影响到司徒拔道下行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纪元噶。就是影响到司徒拔道下行就比较挤塞啦，龙尾排到去纪元对出。咁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对出呢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亚皆老街去旺角方向，是亚皆老街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而家亚皆老街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科学园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科学园一带咧都系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 西行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排到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狮隧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数码港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资讯道一带就比较挤塞，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卫景台对出，在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亚街路街，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金巴伦道一段都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洗衣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对出，咁清水湾道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都是挤塞，车龙咧排到过咗五块田少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都是车多繁忙，排到去马场对出。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一二三。 高高世界杯集结本地足球坛人物，带俾你最精彩、最多元、最专业嘅2022卡塔尔世界杯。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喺同日下昼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噶。 佢不善交际， 可唔可以俾我冷静一下？烦死人啦！ 亦比较自我中心， 你几时先肯静落嚟听我讲嘢嘅啫？ 佢系边个？ 我的名字小嘉美。 透过广播剧带你走进自闭症患者嘅内心世界。 普遍呢一类型嘅朋友比较唔中意同你交流，言语上会直接讲出佢哋心入边谂嘅嘢，唔系冇礼貌噶。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1月28日新增8033宗确诊，伏必泰二价疫苗可网上预约。 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有批发商怀疑合谋定价，竞委会跟进。 港铁观塘线新列车投入服务。 意大利度假岛山泥倾泻，增至7人死亡，5人失踪。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2啊！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今日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想同大家讲下咧，政府早前就公布咗咧，12岁或者以上一啲合资格人士咧，系可以选择打呢个伏必泰嘅二价疫苗啊，喺嚟紧嘅星期4开始。不过预约方面咧，网上预约已经开始咗噶啦，寻日已经开始噶啦。喺电脑嘅预约系统可以俾一啲合资格嘅市民咧，系预约去拣打呢个二价疫苗啦。咁二价疫苗咧就系只可以用作第四针加强剂去打啫。咁所谓二价疫苗咧，就系一半嘅配方咧系针对原始病毒株嘅研发嘅，另一半就系针对 BA.4、BA.5 去研发嘅咁。嗱，成个嘅情况系点咧？都可以问下一位嘉宾啊，成个预约嘅情况。因为开始了嘛，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局长，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寻日开始可以预约打呢个伏必泰二价疫苗作为第四针啦，礼拜四开始打啦，成个情况系点？ 点啊？嗰啲数字上面预约反应点啊？ 我哋开始就一日啦，咁就正如你所讲，就系、是、第四针咧，就系、是、喺网上预约嘅时候咧，预约嘅人士佢就要拣啦，佢系拣打二价疫苗，亦或拣翻原本嗰只疫苗。咁就直琴日一日咧，我哋一个大约嘅统计咧，系有11600人咧系拣咗二价疫苗嘅。咁當然11600人佢因為我哋係有兩三個星期嘅時間可以俾佢預約嘅，即係分攤開咁多個時段啦嚇。 嗯，有冇話睇到個反應係點樣咧？又算係呢個數字。 這個數字都我們預期中的，因為我們都預期其實市民都可能想要一個即係全面的保護啦咁樣樣。 有沒有再在這個數字再分哪些是50歲或者以上的長者，哪些是18至49歲，有沒有再分去細組是怎樣的？ 我們現在就未做到這個統計，因為畢竟是一天，我們即是昨天完了我們才做這個統計，就大約統計了個數字出來。不過因為50歲或者以上的人士呢，基本上就是即全部我們都會建議去打的，所以我們都預計呢可能這個年齡組別的會多一些啦。 是不是說即日籌都可以即是在職場才選說是用這個二價疫苗的？ 是啦，冇錯啦，長者其實而家去我哋嘅中心咧係有即日籌嘅，咁所以佢如果佢係用即日籌嘅話咧，咁佢去到佢就揀咗先，咁然之後就安排佢去打啦。 嗯，因為伏必泰呢個都係伏必泰疫苗嚟噶嘛，即係都要稀釋噶嘛，都可以做到即場去揀呢樣嘢嘅。 都可以做到嘅。 唔使預嗰啲數嘅咩？唔使預。 都要，但係因為其實我哋已經有個預約嘅數喺度啦，咁所以一路都係做緊稀釋嘅工作，咁所以就即係臨場如果嚟到，咁即係因為稀釋工作喺日間都不停做，因為我每一早做咗，然後就全日擺到嘅，咁都會不停咁樣做嘅，咁都可以做得切嘅。同埋因為嗱睇到啦，一日我哋預約個數量係11600，雖然係分開兩三個星期，咁但係每一日個數量都唔會太少嘅，咁所以都唔會話嘥得太多針嘅，唔會稀釋咗之後即係、就是、打得一針，咁其他嗰啲就要嘥咗啦，咁樣應該就唔會嘅。 有冇評估引入咗呢個二價疫苗之後，對於長者嗰方面打第四針嗰、那個接種率會多咗幾多？因為之前有啲長者都好似話啊，都係等第二代疫苗嘅喎，有啲咁講法嘅，你哋有冇評估呢、這個？ 這個比較難去評估，因為就都很難去知道每一位長者或者每一位合資格的人士他怎樣想啦。不過的確你講的是有這樣的現象的，我們自己親身接觸的長者和他們做宣傳的時候，他們都有些說啊，我知道就來了啦，這隻二價疫苗 我想打這隻這樣，所以都應該是受即是未打第四針的長者歡迎的。 我想知道現在二價疫苗來講就只是給、就是、作為一個加強劑第四針去打，不過見到其他的國家或地方以美國來講，其實他們兩針就已經叫基本接種可以作為加強劑，即是他們可以作為第三針去打的，香港為何只可以作為第四針？有沒有考慮過其實一至三針都可以開放作為一個二價疫苗給市民的選擇？ 如果作為加強劑咧，第一針就唔應該係即係用佢噶啦。咁就至於話二三四針咧，我哋呢個係經過專家做咗個討論啦。咁我哋都聽咗專家嘅意見嘅。咁當然成個情況我哋都會係即係一路睇住啦。但係其實而家咧就香港絕大部分嘅人咧都已經打咗兩針啦，打咗兩針嗰個比率咧去到3%差唔多93%噶啦。咁打咗三針都高嘅，去到82%，所以打了三針的人也有些是打了三針之後呢可能是感染了，他就不需要再打第四針啦，所以中間那個差額呢是多少呢？可不可以譬如給第三針啊諸如此類呢，這個我們都要即看看現在進程怎樣先。 另外我就想計下條數，因為而家話政府建議優先俾50歲以上人士啦，或者需要出入高風險場所或者長期病患、抵抗力較弱嘅成人，同埋嗰啲18歲以下免疫力較弱嘅青少年就打第四針啦。但單係講緊50至到59歲呢個群組，其實已經超過100萬人已經打咗第三針噶啦。咁而首批嘅伏必泰二價疫苗嚟講，77萬劑嘅啫。咁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是、一邊即係叫人哋打第四針啦，另一邊就可能未必夠貨，條數會唔會出現一啲問題咧？ 我相信唔會嘅，因為咧我成日講啦，整體香港嚟講，即係唔好計年齡組別啦，打咗第二針同埋打咗第三針嗰個人數個分別咧，大概係110萬咁上下。 咁我哋就訂購咗190万劑嘅，咁而家嚟咗70几万剂，咁跟住其他訂購咗嗰啲都會嚟嘅。咁我相信就唔會話一蜂窩喺即係好早期就全部嚟曬嘅，唔會喺一兩個月內堆曬嚟嘅。咁所以我哋會睇住嗰個時間再去即係安排其他批次的货运啦。 嗯，而家有冇话预190万剂最终系几时嚟晒，或者起码77万剂第一批之后，第二批系几时会再嚟咧？ 這个暂时我冇个资料喺手嗰度，但系卫生署嘅同事会睇住嗰个进程嘅。 嗯，其实今次190万剂系真系够噶啦，定系因为药厂等等嘅原因冇咁多货，所以只可以去到呢个数咧？ 這個呢就我都冇嗰個資料喺手，咁但係呢就因為藥廠一路都係生產緊㗎，咁我相信如果有需要嘅話可以再去即係同藥廠傾。但係睇返我正話講嘅數字呢，其實190万劑呢好大可能性係夠㗎啦。 嗯嗯另外就想講，因為第四針市民可以揀打舊嗰隻，即係原始疫苗啦，或者二價疫苗啦，嚟緊可以揀。有咗二價疫苗之後，係咪估計市民都未必會再喺第四針揀原始疫苗呢？那個數字上面係咪都會有啲影響呢？ 可能即係當然會有啲影響啦，多咗一個選擇。咁但係就原始疫苗，而家我哋都因為只係開始咗預約一日啦，咁我哋都好難好結論性咁樣講話，到底係咪會冇人揀呢？咁但係即使係揀嘅人數大幅減少都好啦。咁我正如我講，都仲有係打第三針啦，或者係有啲打第二針啦，甚至有好少量嘅市民一針都未打嘅，佢哋嚟打咧都仲需要舊嗰隻疫苗嘅。 嗯，我想知而家呢個二價疫苗係咪只可以喺一啲接種中心啊、一啲定點嘅位置去接種嘅咧？因為我見到有啲説法就話未必可以做到去院舍嘅外展接種，係咪咁樣噶？ 嗱，院舍嘅外展接種咧，因為伏必泰係有一個稀釋嘅程序啦，同埋嗰個儲存都好高要求嘅。咁你知道去外展接種就要拎到去院舍嗰度，咁然後咧仲要即係做稀釋啊，咁等等啦，咁所以其實而家去外展去院舍嗰度接種咧，就都有伏必泰有舊嗰只供應嘅。咁但係再多一隻咧，喺嗰個運送啊，喺嗰個儲存嗰度，因為有好多限制噶嘛，即係嗰個譬如個車。嗰、那個大細啊，我哋要用啲即係保存佢嗰個温度嘅設備啊，咁等等，可唔可以再做多一隻咧？咁呢個要再睇一睇嘅。喺我哋家居嘅嗰個到户服務嗰度咧，暫時就係伏必泰係未做到，只係做到科興，因為亦都係啦，嗰、那個運送啊，嗰、那個儲存嘅問題。因為院舍都叫大量啲，但係如果係家居咧，可能係即係一晝咧，嗰、那個一隊人只可以去到幾個地方啦，咁要周圍去咁樣樣。咁當中又有啲係科興啦，咁所以嗰個問題都未，即係嗰個困難當中嘅困難，我哋仲未克服到嘅。 嗯，但理論上，我先聽你講，其實舊嗰只都要稀釋噶嘛，咁其實都做到技術上做到，係咪長遠嚟講可以二價疫苗都可以去到院舍度做咧？因為有啲專家就話，其實長者免疫力有弱啲啦，二次感染嘅比例都有出現亦都唔奇啦，反而佢哋更加需要係有呢個二價疫苗幫佢哋打，會唔會早啲研究呢樣嘢咧？ 我哋其實一路都研究緊嘅，我哋都希望盡量做到。如果我哋能夠克服到當中嗰個運送啊、儲存嗰個困難咧，我哋一定會做的。咁其實原先嗰只疫苗咧，原始病毒株嗰只疫苗咧，其實好多專家都話咧，其實打咗咧都係有非常之好嘅保護嘅，同埋即使嗰、那個抗體啦，係即係隨住時間會減少啦，個數量減少都好啦，我哋仲有嗰啲 T 細胞，咁呢個原始病毒株都有嗰個作用嘅。 最後我都想問下，因為整體嚟講個接種率咧，3岁以下幼童，我見最近嗰個説法咧，都係話打咗一針就大約20%，打咗兩針大約12%。80岁或者以上长者嚟讲咧，打咗一针咧就系72%左右啦。咁仲有咩方法去提升呢两个年龄层嘅接种率咧？ 的确幼儿嗰个咧系我哋一路都好紧张，系我哋都好大力去做嘅，因为嗰个实在嗰个数目比较低。咁我哋都一路系喺学校啊，喺一啲家长经常会去嘅网站去睇一啲资讯嘅网站嗰度咧，系一路都做宣传嘅，亦都揾咗一啲即系喺照顾小朋友嘅事情上边啦，喺一啲家长要注意嘅事情上边嘅一啲我哋所谓嘅 KOL 啦，都帮我哋 去講呢一個信息俾家長聽嘅。咁 KOL 佢哋本身都係榜樣嚟嘅，佢哋自己嘅小朋友都打咗。咁呢、這個呢方面嘅工作我哋都會繼續嘅。咁嚟緊呢個星期六，我哋亦都會有一個大嘅活動啦，喺荃灣嗰度，咁有一個大嘅嘉年華。咁我哋亦都會請到醫生啊，請到一啲知名人士啊，咁樣嚟同我哋咧。做翻一個宣傳，俾翻個信息大家。咁我哋做完呢一個之後咧，我哋都會繼續做其他嘅宣傳活動。咁我哋希望就隨住冬季嘅來臨啦，亦都隨住即係多啲人會考慮可能係出外旅遊啦。咁佢哋真係會著緊啲啦，係為小朋友去打個疫苗。 嗯，好啊，唔該曬局長，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學培恩，禮拜四起就可以係打呢個復必泰二價疫苗，預約方面已經開始咗喺網上可以揀㗎啦。咁嗱，所謂嘅呢個二價疫苗作為第四針啦，就係話建議邊啲人可以係打咧？包括就係年滿12歲嘅免疫力弱人士啦，年滿50歲人士啦，18至19歲嚟講咧，如果你係有較高暴露風險或者需要外遊等等咧，都係屬於啲有需要嘅人士都可以揀嘅。咁你自己點睇18-7-2-3-1咧？第四針係可以揀呢個二價疫苗嘅咁。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早晨。 早晨，蕭生你好， 係。早晨，崔俊明。點睇而家二價疫苗即係叫做可以公講啦，禮拜四開始可以打啦。你估計呢個第四針嘅人數接種方面會唔會都會有一個明顯嘅上升咧？ 我相信會嘅嗱，第一批咧政府就77萬劑先啦，咁當然如果好嘅，陸續喺年尾都會有啲嚟講啦。咁點解會多人想打二價咧？第一就如果打咗三針嗰啲咧嚇，咁其實都差唔多已經過咗6個月，嗰啲抗體水平，中和抗體水平就會低噶啦。第二頭先都有提到啦，其實就開始啲市民就中意去旅行噶啦，即係譬如日本啊嗰啲東南亞地方。如果要去旅行咧，更加要打二價先，因為點解咧？嗰啲地方都係比較第一啦，佢哋嘅嗰啲措施比較放寬啲啦嚇。咁第二就係嗰啲變異株啦 ，Omicron 咧都比較犀利啲。咁所以其實都有個誘因，點解啲市民都想打二價嘅嚇？ 嗯，嗱，雖然講到你話頭先一啲原因，譬如去旅行嗰啲，可能都有需要打二價疫苗啦。不過就見到而家話係咪話12歲以下嘅兒童？是唔建議打第四針噶嘛，所以都冇得打呢個二價疫苗噶嘛，同唔同意呢個建議咧？又 我相信政府個決定咧，都係基於因為而家首批都係77萬劑，咁有好多行政嘅配套，譬如頭先講到藥物嘅冷凍嘅儲存啦、人手啊呢啲安排，咁所以初期咧，佢哋就會暫時係12歲或以上嗰啲即係免疫系統差嗰啲先得。咁其實如果睇翻美國 FDA 咧，其實佢哋已經去到5歲啊，5歲已經可以打到呢個二價疫苗。咁當然啦，香港就申請係12歲啊，仲要係佢本身有免疫系統差。不過有一個數據好緊要嘅就係最近啱啱佢哋 BioNTech 即係復必泰佢哋咧，就發覺二價疫苗咧就比一價疫苗對抗嗰啲我哋叫變異嗰啲分子，譬如包括嗰啲 BQ1.1 啦、XBB.1 呢啲。都高，即係個中和抗體水平都高，即係3.2倍至4.8倍。咁呢個都係一個我哋預見嘅嚇。咁所以點解二價疫苗係咁重要咧？就係、因為一來就我哋打三針嗰啲，甚至乎四針嗰啲咧嚇，咁嘅時間長咗就會降低嘅中和抗體。同埋最緊要咧，二價疫苗係真係針對 Omicron 啦嚇，同埋嗰啲變異嘅分子。咁其實就個好處就即係比一價會好好多，雖然一價都有嘅，都對抗呢啲分子，但係再比較弱啲咁解。 頭先講到年齡嗰方面咧，你覺得有冇需要可以參考嘅啲國家係再落低啲嘅？可能真係去到5歲就已經可以打呢一個二價疫苗啦。同埋喺香港嚟講咧，就係第四針先可以係作為加強劑打二價疫苗嘅。有冇需要呢個位都調整咧？譬如好似有啲地方第三針就已經可以打咁樣咧？可唔可以做呢啲調整咧？你覺得？ 如果佢頭先我提到啦，即係佢個冷凍鏈個安排啦，即係啲運輸車啊，甚至乎頭先都講到外展啊、家居呢啲咧，其實就可以嘅嚇，同埋人手嘅安排。其實你睇翻美國咧，佢哋係第三針已經係二價啦，唔係第四針嚇。咁但係好得意咧，就呢個復星咧，佢喺香港申請咧係12歲或以上，5歲嗰啲佢就冇申請嘅，即係5歲至12歲冇申請。咁但係可唔可以咧？係可以嘅，達到嚟嚇。因為其實個意思即係話，其實喺美國 FDA 已經 approve 咗，即係批核咗咧，其實可以當第三針打，仲係5歲或以上添。咁但係當然呢、這個配套好重要啦。其實外展嗰度咧，我頭先都聽到局長都講，其實可以 院舍外展你講 外展是的，外展因為第一二價就不需要起食，當然儲存是要的，咁冇可否認。咁二價有個誘因嘅，其實二價如果真係個保護係真係強過，唔係真係啦，就啲數據睇落強過呢、這個對變二分之係強啲咧。其實有個誘因，啲長者啊，其實真係可以多啲有個誘因，多啲可以接種 嘅。嗯，不過就提到嗰個技術嘅問題咯，因為而家已經喺外展都有做伏必泰嘅，佢就話不過就都要涉及一啲冷藏啊一啲嘅程序，咁就可能而家二價嗰度都要再睇下之後可唔可以再做咁。 係啊，呢個要多啲睇啦。咁但係我相信，因為隨住即係可以呢啲市民可以去到旅行，同埋而家無可否認係比一價對付而家啲特別嘅變異分支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誘因，俾佢哋接種 嘅。嗯，但係香港嚟講，第四針先打二價，同有啲地方第三針打二價，其實當中點解會有啲分別喺度嘅？純粹藥廠申請啊，呢個又係。 嗱，呢個都係個數量嘅問題，因為第一批係講77万劑，如果個反應好咧，其實真係唔夠嘅，即係要盡快要開始要，因為佢總共買咗190万劑啊嘛，咁所以睇翻個貨源幾可以幾快到啦，第一件事。其實我覺得應該聖誕節之前咧，市民盡快去接種嘅二價。 明白。嗱，崔俊明時間差唔多，我轉頭翻嚟再問多你幾句好嘛？ 好啊，好。 唔該曬崔俊明，啱啱傾過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位于元朗东头山背路的过渡性房屋项目同心村，首批居民今年五月开始入伙，目前入住率过半，有大约4000个居民，其中一人同埋四至五人单位已经额满，整体入住率出年可望达80%，单位租金介乎2370元至4950元，入住年期是2年，期满之后会按情况同租户续租。同心村以组装合成法兴建，提供1800个单位，距离港铁元朗站大约10分钟的步程。附近有综合社会服务大楼、活动室、学习室、便利店和广场等。有原本住在元朗天台屋的居民形容入住过渡房屋十分开心，租金由原本的5000元降到3400元，减轻了负担。亦都有原本住在葵涌的劏房居民说，跨区搬入同心村未有为生活带来不便，丈夫去到红磡翻工，只是需要早些出门。负责营运的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助理总干事姜彩燕认为，政府对过渡性房屋的宣传不足，期望能够中央发放项目的资讯，方便居民掌握，亦都提升机构编配单位和营运的效率。意大利度假胜地伊斯基亚岛在星期六发生的山泥倾泻，增至最少7人死亡，包括1个初生婴儿和2个儿童，仍然有5人失踪，救援工作持续进行。政府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初步拨款200万欧元协助灾民重建家园。伊斯基亚岛在当地星期六6个钟头内降雨155毫米，出现洪水，并且引发山泥倾泻，泥石流涌入岛上有大约8000个居民的港口小镇卡萨米乔拉，不但推倒树木，更加摧毁部分房屋。有消防员形容水和泥浆无孔不入，寻找失踪者的行动很困难。他和同僚的最大希望是失踪者其实已经联络并且投靠亲友，只是未及通报个人位置。教宗方济各周日在祷告之中说，为伊斯基亚岛灾民和所有为救援行动作出贡献的人祈祷。 美国航班追踪网站的资料显示，截至当地星期日凌晨时分，24小时内共有过千个进出美国的国际航班或者境内航班因为天气原因延误，48个航班被取消。一个强风暴区在星期日朝早由密西西比河流域开始转移至美国东北部，广泛地区会落暴雨和有强风，受影响的包括从美国中西部去到东北部以至东南部的几百万个旅客。美国纽约地区的三大机场已经呼吁旅客提前抵达机场进行安检和办理登机手续。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9， 日元 139.06， 瑞士法郎 0.946，加元 1.34， 人民币 7.167， 英镑对美元 1.207， 欧元对美元 1.038， 澳元对美元 0.6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3。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129 点，跌15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53.22 美元，卖出 1,753.79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早晚有薄雾，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三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9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嘅事故啊，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噶。咁先讲翻港岛区啦，司徒拔道较早前有塌树，咁啊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啦，近住司徒拔道花园嘅，咁而家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啦，但系仍然影响到司徒拔道下行啦，就比较挤塞啊，去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港安医院回旋处噶。咁重复多次啦，就是司徒拔道嘅塌树就已经清理好，近住司徒拔道花园对出，咁而家比较影响咧就是司徒拔道下行去翻皇后大道东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港安医院回旋处对出。咁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龙尾排到去明爱医院。龙翔道去观塘啊，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明爱医院对出。咁而亚加路街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头先咧就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影响到亚加路街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科学园嘅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咁而家慢车啦，排到去中文大学对出，就是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科学园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都是车多繁忙啦，排到去中文大学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和跑马地去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都是比较挤塞，影响到黄竹坑道去回香港仔隧道方向，龙尾就在香港仔工业学校对出。在九龙区公主道过海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隧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啦，去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系车多，龙尾就喺合和中心对出。喺九龙区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弥敦道。咁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咧就车多，主要都系阻咗慢线啊。龙尾就喺海丽村。咁另外喺新界区啦，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屯门骑术学校对出。清水湾道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咧就挤塞，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上洋村。朗天路啦，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而家都系车多， 龙尾就去到水边围交汇处。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就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坑口嘅影业路啊，去翻清水湾道咧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宝良局甲子中学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马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问题上网找人帮手，唉，但系唔系样样嘢都可以上网问噶，听下啦。 铺头个 CCTV 坏咗，仲有边个知啊？ 我前日发过上网，问我铺头个 CCTV 坏咗，有边个可以帮我换新嘅？ 你前日发咗个咁嘅 post， 夜晚铺头就俾人偷嘢。 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可以许愿， 可以野餐， 可以放狗， 可以放空， 可以乘凉， 可以影相， 可以牵手， 可以分手， 可以见证历史， 可以建造历史， 可以找个窿同佢讲秘密。 但佢嘅秘密你又知唔知？ 城市中嘅树木同树下面嘅城市人，种出各式各样嘅香港故事。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树心边》，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022年11月28日，新增8033宗确诊，伏必泰二价疫苗可网上预约。 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有批发商怀疑合谋定价，竞委会跟进。 港铁观塘线新列车投入服务。 意大利度假岛山泥倾泻，增至7人死亡，5人失踪。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四十分，讲到二价疫苗可以作为第四针加强剂去打啦。星期四开始咧，就系可以打呢个二价疫苗噶啦。预约方面已经开始咗啦，寻日已经开始嘅。咁啊，俾一啲十二岁或者以上合资格嘅人士都可以第四针作为加强剂去打啦。如果一啲康复咗嘅人士咧，就系作为一个第三针去打都可以嘅。咁政府方面就话啦，提供呢个二价疫苗嘅接种点咧，包括一啲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啦、社区疫苗接种站啦等等嘅咁。又点睇187231？电话旁边咧，继续系崔俊明啊。崔俊明系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早晨， 早晨，你好，系。 崔俊明，你系咪都关心呢个二价疫苗嗰个嘅冷冻方面嗰个问题啊？都 系啦，就其实二价疫苗咧有个好紧要嘅同一价嘅分别，即系一价即系旧嗰啲啦，二价就新嗰啲。其实二价疫苗嗰个储存咧，反而比一价疫苗系仲好啲嘅。嗱，如果话未嗰个药瓶咧未开盖咧，可以去到30度。一架嗰啲舊嗰啲咧，就只能夠維持到兩個鐘頭啫有效。咁、但係二架咧就12小時。咁呢12小時其實足夠去安老院舍又好，家居咧去幫嗰啲長者接種嘅。好啦，如果真係開咗個藥瓶，即係用咗啦，其實佢可以喺30度咧都去到12小時嘅。但係舊嗰個咧只能夠6小時啫。咁即係換句話嚟講咧，呢12小時咧一個黃金時間咧，其實都可以解決到一啲即係運輸冷凍嘅問題。咁所以又唔使稀釋啦，第二樣嘢就唔使稀釋，其實比一價方便好多，同埋儲存係簡單好多。 唔使稀釋啊，二價 即係係啊，二價疫苗就同一價嘅比咧，最大嘅分別第一啦，就唔使稀釋。第二咧，佢個未開蓋嗰陣時候咧，佢係講緊係喺30度喎，都可以維持12小時。咁但係一價只係2小時。咁呢樣嘢係即係話俾我哋聽咩咧？即係話你揸住個藥瓶，用二價藥瓶上去呢個家居或者呢啲外展啊、安老院舍咧，其實佢有效起碼12小時嘅。咁呢12小時當然嚟講，你可以成個流程做曬都冇問題嘅。 另外我就想問一下，如果之前頭三針舉個例打咗科興嘅咁，第四針可唔可以打伏必泰呢個二價疫苗咧？又建唔建議咁做咧？ 雖然就政府都冇話要抽針嘅，其實係抽針係可以嘅。如果你睇翻以往咧，喺外國嘅研究咧，都係雖然佢哋嗰個嘅唔同品牌啊，其實都可以抽嘅。咁如果你打咗科興咧，其實都可以考慮即係第三針啊，甚至乎第四針咧，去轉咗去呢、這個二價疫苗嘅。咁同埋其實長者大家知道啦，長者如果 即係而家只能夠第四針先至可以用二價。其實我哋都建議咧，第三針都可以二價，甚至乎完全未打過嘅，可能啲家人又好擔心嘅。其實未打過針咧，一去到二價咧，當然呢個政府就嗰個委員專家委員會要睇啦。但係睇翻新加坡咧，完全未打過呢啲疫苗咧，其實都可以一去到二價。其實長者我覺得係值得即係。加強劑又好，或者未打過嗰啲咧，都去二價疫苗咧。這個可能真係有機會，嗰啲家人咧都會聽到第一個保護高咗嘛。咁同埋啲副作用係同一價一樣咧，可能呢個真係會多啲俾佢哋啲長者打。 嗯，即係外國數字嚟講，副作用都冇話特別多咗嘅。如果一打就已經打二價，或者係溝針打二價都冇問題嘅。 嗱，新加坡咧就一打就打二價啦，即係無論你咩年齡。咁至於溝針咧，就根據以往嘅經驗啦，即係以往我哋打一價嗰陣時候都嘗試過溝針咁樣，咁其實反而個中和抗體水平都會高啲嘅。咁我相信即係第三同第四好啦，即係嘅打二價咧，其實係可以嘅。 嗯，暫時有冇睇到話除咗呢隻伏必泰嘅二價疫苗喺市面上或者國際上仲有其他選擇，都覺得政府可以考慮 咧？其實就 Moderna 都有嘅嚇 ，Moderna 咁，但係 Moderna 都。基於佢嗰個副作用係尤其是喺青少年嘅心肌炎比較高啲啦，咁呢個可能要考慮啦。但係長者嗰啲咧就應該冇問題嘅嚇。咁但係大家知道啦，市民就比較或者政府比較熟悉即係呢個伏必泰啦嚇。咁我相信政府如果第時真係有啲新嘅疫苗咧，可以考慮唔同嘅。 嗯 ，OK， 好啊，唔该晒崔俊明，同你倾到呢度。崔俊明系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关于二价疫苗首批77万剂已经嚟到香港啦，一共嚟讲政府就系买咗190万剂左右嘅二价疫苗，就暂时嘅讲法都系余下嘅剂量咧系喺2022年底前咧系运送抵港嘅咁。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有许先生嘅，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 多謝大家即係關心香港嘅情況啦。我都知道大家都好，就特別政府啦，不斷去入藥苗啦，係咪？呢個我相信係一個好積極嘅行動嚟嘅。咁、但係我想一提咧，我本身係一個例子啦。咁都已經上年紀退休，咁我本身一直都係有好嘅運動嘅。我舊年為咗要去美國去睇仔睇孫啦，以前我先聽政府講打兩針。第一針冇事，但第二針之後咧，我係好大反應，全身出疹，並且我本身我係跑田徑方面跑1500公尺、800公尺冇問題嘅，係得獎嘅，環到第三名。但點知我打第二針之後咧，我成個人係唔跑廿米，我已經個肺谷到爆啊，好唔舒服。咁我想係個別嘅情況咧，因此我想請政府咧考慮一下咧。我而家已經係六月開始，而家我係冇出面食嘢。好多好重要嘅會議我去唔到，因為嗰啲場地係唔俾人打兩針去。我哋好守規矩。我一班朋友請寫信俾特首，希望佢能夠可以考慮一下。甚至乎我側邊嘅朋友特首本身打三針都中招啦，我哋而家啲官員都中招啦。我想請大家係客觀地考慮，有啲人本身真係唔適宜打針 即係你先考慮就唔需要打第三針，或唔需要係 啦。你 要被 到個放寬情況，你就考慮啊？點解而家啲醫生唔敢寫紙俾你啊？因為好緊張嘅情況係咪？ 許先生，我想問一句啫，你嗰個出診係咪醫生都證實咗係同個針係有關係嘅？ 我坦白講，我自己身體質真係好嘅，我咁耐冇試過咁出診法嘅。我打第二針之後咧，就應該係幾日就已經全身出診。 有冇睇醫生啊？之後？ 唔係啊，咁我知我唞唞咯，咪兩三日就慢慢謝啦，冇嘢啦。咁跟住我就開始做翻少少運動。一跑步，喂，我廿米嘅喎、我可以跑1500公尺、800公尺喎、我而家仍然係相當好嘅身體。但我知啊，我自己要調理啦，因為我自己我練少咗氣功啦。咁我依家好翻，但我係有一個嘅腦霧。 腦 霧。等我相信整政府客观啲睇下啲情况。 老母，即系你系有感染过嘅，系 唔系冇感染啊？我苏妈冇中过招噶。 但系你就有 之后， 你就会话有 打针之后，老母系打针之后，我发觉我个甚至唔系就系我自己一个人，好多打针之后人都出现一啲特别嘅异样啊！但系呢样嘢政府冇去提嘅。 OK， 好啊，唔該曬許生，佢都係擔心到一啲打針之後可能出現一啲唔同嘅副作用啦，等等嘅情況嘅咁。咁歡迎大家打嚟啊，一八七二三 D 一八七二三 D 另外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喺疫情期間喺公立醫院嘅人手方面咧，都係有緊張啦，有啲嘅一啲嘅職員咧係流失嘅情況啊咁。見到有工會咧都公布啊前線醫護同埋一啲支援嘅人手不足嘅一個問卷調查，當中就提到有啲受訪者咧提到疫情嘅期間工作量又增加啦，亦都提到所屬嘅部門人手唔夠啦，有啲亦都話考慮辭職嘅情況嘅。整體就請嚟兩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梁子榮同埋香港醫療人員總工會副主席吳偉玲，早晨。 早晨。 早晨，兩位可唔可以先講下其實呢一個嘅調查係訪問咗啲咩人啦？主要係涉及邊一個職系嘅員工咧？不如問下梁子榮先啦，呢、這個。 係最主要咧，我哋就喺11月7號至到18號咧，我哋訪問咗總共有892位嘅會員嘅，咁大部分咧超過九成咧都係屬於一啲嘅支援職系啦，同埋護理職系嘅會員，佢哋反映翻嘅意見。咁喺嗰個反映翻嚟咧，佢哋都回覆翻嚟就喺疫情之下咧，高達咧即係有97%咧都係話個工作量增加咗啦。咁同埋接近九成咧都係話嗰個佢哋工作嗰個屬於嗰、那個部門咧出現人手不足嗰個情況係十分之嚴重嘅。 有啲除咗呢啲發言之外，我都想問一下吳偉玲啦。而家喺疫情之下啦，又即叫做相對地係咪冇之前咁大嘅工作量咧？啲支援人員嚟講，有冇話由即係疫情三年幾以嚟成個工作量，你睇到嗰個變化係點樣？ 其實呢輪咧老人院爆發咧，其實普通科咧都係同以往擠迫情況，我諗都係有98% 爆，即係病房入面起碼有98% 病人咯嚇、啊。你另外急症室嗰度咧，其實都相當，我諗等起碼8小時咯嚇。咁、如果普通好似就算療養式醫院咧，其實重嘅病人咧追嘅就少啲，但係好似青山醫院嗰啲咧早輪咧嗰個病人爆發情況都幾犀利嚇。 可唔可以講下你自己觀察到所謂？因為我見你哋調查都提到人手流失同埋人手不足嘅情況嘅，有幾嚴重同埋流失？所謂流失係去咗邊度咧？係即係轉行定係點？ 有啲係唔做啦，因為普遍病房20% 支援職系走咧，就係有起碼有20% 噶啦。即係一個病房，譬如有某醫院嘅 ICU 咧，譬如10支援職系啦，咁起碼冇咗兩個啦。咁正常以前就兩朝頭早兩個，夜晚晏晝兩個咁樣，而家就可能朝頭早兩個。夜晚黑得一個，即係 P 間就得一個咁樣咯。咁其他你療養式醫院嗰啲都係少咗好多人，起碼都坐底10%-20% 嘅支援，即係有部分就移民啦，有部分就轉型去方艙啊，或者亞博啊嗰啲咁樣，或者去普通老人院啊咁做咁樣嚇。 係咪都有反映過呢個人手流失嘅情況咧？都 係啊係啊，都係反映個人手流失。另外你護士流失率都非常之高，咁你變咗咧啲職務咧有部分咧都落咗落去我哋服務，即係病房服務員嗰啲身上咁樣咯。 例如邊啲護士嘅工作會落咗落病房服務員度？ 譬如你有啲入嗰啲即係嗰啲叫出入口，即係飲食啊、大小二便啊嗰啲啊，或者有啲部分我聽到有啲更甚嗰啲。搣咗嗰啲出院嗰啲抽血嗰啲痘痘咧，都係我哋支援職系嗰啲人做，咁都即係我相對我知道前線嗰個護士嘅人手係好嚴重流失咯嚇。 但我知係咪話其實醫管局都有請啲外判員工，呢度唔係可以幫到手咩？其實 外判員工咧，嗱計護士嚟講啦，咁其實咧。佢要入電腦機嗰啲咧，其實基本上做唔到嘅。你好似搽藥膏，甚至派藥嗰啲係冇做唔到嘅。插尿喉、胃喉嗰啲係做唔到嘅。咁佢只係做，佢就等同於支援服務員咁樣，即係我哋病房服務員幫手餵餐、餵藥咁樣咯。 唔係誒餵餐餵藥同埋誒換片咁樣咯。咁我譬如我哋啲支援職系嗰啲咧，就其實病房就真係請唔到人噶啦。你就算係病房清潔都難請人噶啦。咁佢就通常都外判咗俾出邊人做，咁變咗就即係堆埋曬一堆，其實都係嗰班人做翻噶啦。 但起碼都唔聽落都幫到某啲工作，譬如你話換尿片或者餵食某一啲工作，係咪都幫到手呢？ 因為其實你日日都要教噶佢嗰啲人、嗯，因為你嗰啲外判人唔係日日都係嗰啲人嚟噶嘛。 哦 okay、 每日可能都唔同人啊嘛，咁你嚟到又要不停咁都係再由頭話俾聽啲邊啲嘢擺邊啊，邊啲嘢點做啊，咁、okay、要由頭再教過咯、 嗯啊梁子榮咧點睇而家呢一個人手不足嘅情況啊？或者你覺得仲有啲咩方法可以改善咧？例如薪酬待遇嗰啲，會唔會可以幫手吸引到啲人留低啊？或者多啲人加入行業咧？ 最主要本身而家其實政府將嗰個醫療咧，即係一個大判外判咗俾醫管局，但係醫管局咧喺自己嗰個控制資源上邊咧，又再用呢個外判制度去處理咧，就判上判。睇翻佢哋而家嗰個嘅入職薪酬啊，同埋嗰個嘅薪級表個晉升咧，其實係十分之唔理想嘅。入職嗰啲嘅薪酬咧，都只係得12,000元。咁到佢真係要加到可能3,000-4,000，都要用10年時間先至可以係加到咁嘅水平。咁但係出面嗰個市場其實都已經去到16,000嗰、那個。水平咧，咁所以醫管局如果佢再唔去即係調整翻現時嗰、那個所有職系佢哋嗰個入職薪酬啦，同埋嗰個薪酬調整嗰個方向嘅話，其實好難去留住啲人喺醫管局入面工作。所以反映翻即係點解即係高達多達40%嘅人想考慮辭職離開，其實佢哋係轉去一啲嘅工作，佢哋個人工更加高啲啦，工作環境又好啲啦，咁人手充足嘅話，其實對於佢哋嗰個嘅工作或者專業發展咧，係更加有利。咁所以個問題根源都係醫管局嗰個管理係出現問題咯。 嗯，除咗薪酬，咁啊，最後簡單，仲有啲咩建議咧？ 我哋建議政府其實係需要喺唔同嘅情況之下，即係鼓勵多啲人加入醫護啊。政府係咪都可以係從事醫護行業嗰啲，可以有其他唔同嘅一啲嘅優惠嘅，俾到佢，譬如房屋嘅優惠啊？一啲嘅可能係特別佢哋工作嘅環境當中俾啲津貼去鼓勵啲人留喺呢個護理行業咧，可能會幫到而家現時嘅情況咯。 OK， 好，唔該曬兩位，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兩位咧包括就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梁子榮同埋香港醫療人員總工會副主席吳偉玲，講到喺醫管局一啲前線嘅醫護同埋支護人員一啲人手嘅情況嘅。 啲人话咧做 gym 同埋踢波咧就唔会生得高噶啦，系咪真噶？ 一日可唔可以食超过两只蛋呢？ 大家好，我系 Kelvin Zhang 眼科专科医生， 我系侯君祥皮肤科专科医生， 我系 JC 营养学家， 我系 Dr. Eric Poon， 我系一位运动科学系博士， 我系颜宝伦全科加护医生， 我系 Dr. Clara Wong 骨科专科医生，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 有關於咧規管電子煙等等嘅另類吸煙產品嘅法例咧，其實今年4月已經生效啦。咁啊，早前喺修例嘅時候咧，當時政府咧就提到話係想全禁轉運嘅，形容咧如果豁免一啲產品可以係轉運嘅話咧，有機會咧係流入黑市啦，令到嗰個嘅禁令咧形同虛設嘅。嗱，最新見到咧運輸及物流局啊建議就話喺防止另類吸煙產品流入本地市場嘅前提之下咧，都有一啲嘅放寬，希望可以用修例去放寬嘅，就係、是一啲另类产品，另类呢啲吸烟产品嘅海陆空转运，就话希望出年咧系年初向立法会提交草案，当中就提到一个嘅原因，点解会放宽呢一啲转运咧？就系话今年五月至到十月平均航空货运量按年下跌18%，原因之一就系失去咗嚟自内地嘅另类吸烟产品嘅转运业务。呢、这、一個嘅原因，即係都可能係受到修例影響啦。咁啊，一啲嘅轉運貨運量係下跌嘅。你自己點睇呢個原因咧？1872311，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早晨。 趙立文，早晨。 早晨，湯修齊，點睇政府話出年年初會交一個嘅草案，就係話希望放寬修例啦，放寬一啲另類吸煙產品以海空同埋陸空嘅模式嘅轉運嘅，同唔同意啊？你？ 其實我哋委員會咧對呢個修例嘅建議咧，就係表示 憂慮同埋反對嘅，因為喺去年立法會嘅會議裏面咧，已經係好詳細嘅討論咗咧，就立法會議員咧喺保障公眾嘅健康同埋公共衛生嘅大前提之下咧，其實係通過咗法例咧，係禁止呢啲另類吸煙產品嘅轉運嘅。咁而家有呢個修例嘅建議咧，我哋覺得除咗係有違立法嘅原意啦，就更加咧任何嘅轉運咧都有可能出現漏洞令到一啲電子煙啊、加熱煙可能流入咗香港嘅市場，咁樣咧對公眾嘅衛生咧係帶來潛在嘅隱憂嘅。 嗯，你哋嘅考慮就可能會有漏洞啦，可能亦都係違反個立法原意啦。不過佢哋其中提到一點喎，就係個貨運量，即係話平均航空貨運量真係下跌咗，個跌幅都唔細，仲話係去到18%嘅，就話相信係同一啲嘅吸煙嘅另類產品咧係少咗呢一啲貨運有關係。點睇呢個原因？ 我自己首先咧就會鼓勵立法會議員咧喺今日嘅立法會委員會會議裏面咧，可能需要質詢一下由業界提供嘅數字準確性，或者要 verify 一下啦。咁我自己知道咧，喺政府每做一個決定嘅時候咧，政府咧都會有好多因素考慮嘅，包括經濟、民生啊、公共衛生啊、公共醫療系統壓力啊、教育等等嘅一籃子因素嘅。但我自己咧同我哋委員會都係希望政府同埋立法會議員咧，係以公共衛生啦、公共醫療系統可能遇到嘅承受嘅壓力咧，以及對年青人一個價值觀嘅教育作為做決定嘅一個大前提咯。 嗯，即係你對呢個數字都有啲質疑，係咪咁嘅意思？ 我自己知道咧，就亦都聽過一啲教授講咧，其實煙草商咧係喺講經濟數字嘅時候咧，每每咧都係會 manipulate， 即係處理咗一啲經濟數字咧，可能個數我哋係需要去到 嗰 個快嘅。 嗱、okay. ，湯手提，因為時間差唔多，你轉頭翻嚟九點鐘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傾。 顿巴斯地区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141点，跌141点；港金报16,320元，跌2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51.38美元，卖出1,751.51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沿岸，本港今朝部分地区录得几毫米的雨量，预料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会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早晚有薄雾，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三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明报报道，医管局全职医生最新的流失率倍升至到8.2%，各个专科中位列三甲的急症、麻醉和放射科各有超过一成医生离职，一共八个专科流失率比起2020-21年度翻倍。明报向医管局查询过去5年考获专科资格一年内离职的医生人数，获回复话，截至到9月30日，一共有3,405名的专科医生在公立医院服务。又話局方積極推行各項嘅人力資源措施，以增加同埋挽留醫生人手。有近年轉投私營市場嘅公立醫院前急症室醫生認為，公立醫院薪酬唔錯，同事離職嘅主要原因因為係涉及工時唔合理、滿足感低，冇人想留喺一個虐待自己嘅系統。明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第一批大約77萬劑復必泰二價疫苗運抵香港，市民尋日起可以網上預約，最快星期四開始接種。記者尋日實測預約的流程，截至昨晚10點，大埔和油麻地賽馬會普通科門診診所由即日至到1月3日的預約都顯示已滿，但不少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和私人診所仍然有名額。大公報報導。 信報報導，自新冠疫情爆發之後，位於大嶼山的亞洲國際博覽館多次被政府徵用作為隔離及治療設施。 而隨著香港走上復常之路，亞博館已經攞回部分展館。亞博館行政總裁陳芳瑩接受專訪時候說，一直都有與政府磋商歸還場地，相信明年四月就可以攞回所有的場館。他說正是全力推動會展業務復常。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計劃在明年底推行被視為減廢火車頭的垃圾徵費計劃，指定垃圾袋或者未能夠趕及生產，落實日期恐怕會推遲。消息說，多名投標生產指定垃圾袋的生產商近日接獲通知，標書已經被取消，項目將會重新招標。有生產商說，除非政府提供廠房用地並且降低門檻要求，否則至少要到2024年中才能夠正式投產。環保署回覆說，由於所有能夠完全符合技術要求標書的標價都高於預期，決定取消今次招標。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一傳媒黎智英被控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以及串謀刊印、發布、邀約發售、分發、展示或者是複製煽動刊物等共四罪一案，將會在本星期四在高等法院原訟庭開審，由三名國安法指定法官審理。高等法院上個月批准黎智英聘用英國御用大律師 Tim Owen 作為代表律師之後，律政司為此上訴，結果被上訴庭駁回。律政司上個星期五直接向終審法院上訴委員會申請上訴許可，法官押後至到今日下午四點頒布決定。《東方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香港競爭事務委員會早前接獲投訴，指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有批發商在訂定海鮮批發價的時候涉嫌合謀定價，違反競爭條例下的第一行為守則。昨日清晨聯同警方等多個部門採取聯合行動，到魚類批發市場搜集資料，包括以問卷的方式向32間魚類批發商的552名從業員了解情況。競委會呼籲任何漁業從業員或者市民可以提供資料。有知情的業內人士透露，近年有人收購了場內幾間批發商，再刻意抬高批發價近倍，更加威迫其他批發商跟隨以謀取暴利。文匯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就被近兩年的多間個人信貸資料庫將會公布招標結果，據了解最少有三間機構獲選，結束香港長期以來只有一間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的情況，具有重要意義。社評說，基於金融信貸數據安全，有必要研究引入專門法例以提升監管的力度，而並非只是靠個人私隱條例和行業實務守則把關。大公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大型過渡房屋同心村入住者普遍反應良好，但是入住率未滿，未免可惜。主要原因是基層市民未能夠充分掌握資訊，房委會、社署等部門要加強跨部門合作，將過渡房屋的資料更精準發送給輪候公屋人士，保障有需要人士得到及時支援，亦都讓過渡房屋物盡其用。文匯報社評。 商報的時評就說，國安法並非普通的香港法律，國安法第六十二條已經清楚表明，香港特區本地法律規定與本法不一致的適用本法規定，絕不能簡單運用普通法的程序、思維習慣去理解或者執行國安法，而是要將國家安全放在首位，準確落實立法原意，維護國家安全，維持香港的社會長治久安。商報時評。 明報社評說，內地最新的疫情感染個案連續四日超過三萬，多個大城市沒有辦法跟蹤到傳播鏈。社評說，現在不是爭論全面開放抑或是更加嚴防死守的問題，而是怎樣真正做到精準抗疫，落實新頒布的優化抗疫措施。中央政府要對仍然層層加碼的省市領導提出嚴厲批評，否則優化措施就會繼續變形走樣。明報社評。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太古城的快线有宗交通意外，龙尾在柯达大厦。另外，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巴士站就有道路事故，而家大非常挤塞，龙尾在香港仔海旁道近住田湾街。仲有荃湾码头坝道近住洋屋道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的快线都需要封闭，而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要小心啦。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近收费广场一浸车，将军澳隧道出返观塘方向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厦一段挤塞，龙尾在东区走廊近住城市花园。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车多，龙尾就在虎山道桥底，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车多，龙尾海丽村。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挤塞的，出九龙的龙尾在马场，而去返上水方向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还有清水湾道的清水湾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都是挤塞的，清水湾道去返西贡方向龙尾在五块田，影业路去返清水湾道方向龙尾就在宝宁路。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出世开始，家中的长辈一直陪住你，呵护你，见证你成长中每个重要时刻。今日如果他们受到精神健康的困扰，我们可以主动关心他们，被他们感受家人的温暖关怀，亦可以同他们一起参加各种活动，分享生活点滴，多啲关心身边长者嘅精神健康啦！关怀长者身心，主动以爱同行。想知多啲，可以上 shallwetalk.hk。 2022年11月28日，新增8033宗确诊，伏必泰二价疫苗可网上预约。 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有批发商怀疑合谋定价，竞委会跟进。 港铁观塘线新列车投入服务。 意大利度假岛山泥倾泻，增至7人死亡，5人失踪。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提到咧，運輸及物流局啊，係向立法會咧係交文件，提到就一啲咧禁止另類吸煙產品咧係進入本地市場嘅立場不變。不過就睇到咧，禁止轉運呢一啲嘅另類吸煙產品咧，對於航空貨物嘅轉運業嚟講咧，以至係本港嘅整體經濟都造成巨大損失啦。就話嚴重削弱本港喺14/5規劃之下咧嘅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咁就建議咧喺防止另類吸煙產品流入本地市場嘅前提之下咧，提出修例放寬呢啲另類吸煙產品以海空同埋陸空嘅模式係可以做轉運嘅。就打算喺出年年初係向立法會咧提交草案。繼續同湯修齊喺電話旁邊傾下。湯修齊係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早晨。 早晨，小樂文。 湯先生，剛才你提到那些數字上面，你就似乎有一些看法啦。但是如果真的好像政府所說的數字上面那個的航空貨運量真的跌了這麼大的幅度的時候，是不是都應該在即是防止這些另類吸煙產品是影響本地市場之下，都要考慮到經濟的需要呢，怎樣平衡呢？ 其實我就冇質疑個貨運量嘅下跌嘅，但係俾一啲另類吸煙產品喺香港嗰度轉口，係咪真係對一個空運量有咁大嘅支持咧？其實我覺得立法會議員應該去到質詢啦，因為我個人咧，其實我自己都係做出入口生意嘅，咁我自己亦都係知道咧，其實而家好多喺內地 生產嘅產品，其實佢哋咧都係透過內地嘅機場同內地嘅貨櫃碼頭咧，係出口嘅。因為喺內地出口，其實要比運來香港嘅時間更加短，可能更加方便。咁係唔係啊？但係對住面咁大嘅公共衛生嘅風險啊，而又喺我哋唔清楚咧，究竟係對香港嘅航空物流業係咪真係有咁大幫助嘅時候咧？我覺得立法會議員應該考慮清楚咯。 嗱、不過而家呢個嘅修例建議咧，都係話容許一啲另類嘅吸煙產品係經香港轉運到海外，就唔係話直接係進口，係俾香港嘅市民使用啦。同時佢都提到有一啲嘅監管嘅措施一系列，同埋一啲豁免條件，就話避免呢啲嘅產品係流入黑市嘅咁。同唔同意呢啲嘅監管或者一系列嘅措施夠咧？佢有啲建議嘅，譬如話一啲指定路線去運送啦，又全程提單啦，卸貨之後亦都係立即係送入去嗰個嘅機場嘅禁區啦。呢啲係咪都夠咧？你覺得？ 其實我自己同我哋委員會咧，同政府部門咧，以及立法會議員咧都係保持良好嘅溝通啦，包括係討論過以上嘅修訂嘅建議嘅。咁其實我哋委員會咧就覺得政府提出嘅呢一啲監管嘅建議咧都係非常好同埋有效嘅。但係咧呢啲對我哋絕大部分奉公守法嘅市民同埋運輸公司嚟講咧係一定絕對有效，我係有信心。但係咧始終咧社會上可能有少數嘅不法分子咧係只要係法例係容許一啲行為發生嘅話咧，可能佢哋都會盡量去揾一啲漏洞嚟到出現，而呢啲漏洞嘅出現咧，就會直接非常之係負面影響到香港政府已經定立咗要持續降低香港吸煙率嘅呢一個目標嘅。其實我自己覺得咧要即係防止呢一啲咁嘅另類吸煙產品流入香港嘅市場咧最有效嘅方法當然就係繼續翻而家嘅法例嘅條例，就係除咗係一個一啲極少嘅情況，即係空對空嘅情況，法例有呢個豁免係俾佢哋喺香港轉口咧海路同埋陸路喺香港轉口咧就盡量唔好俾佢喺香港呢一度發生。第二咧就一定要加強罰則同埋海關嘅有效執法，咁我都希望立法會議員喺今日嘅會議裡面都質詢點樣去加強罰則同海關嘅執法咯。 頭先都提到空對空，即係如果你係飛機轉運飛機，咁就可以係獲得豁免嘅，可以係即係呢啲另類煙產品都可以啦。咁但頭先你就提到話，如果海空或者陸空嘅模式咧，你就話最好唔好啦。咁修例都涉及到呢一點嘅，你覺得係咪話如果係海轉飛機或者係陸運轉去飛機嘅模式去轉運，中間有一啲所謂嘅漏洞，就係會有機會流入個市場咧，係咪最主要係呢兩個渠道出現呢啲問題咧？ 係啦，最主要係呢兩個渠道。我明白咧，而家包括運輸及物流局啦，同埋海關咧，佢哋係有一定嘅程序咧，係到將會去監管呢一類咁樣嘅海對空或者係陸路對空嘅方式嘅。咁但係始終咧，對於奉公守法嘅市民同埋大部分嘅物流公司嚟講咧，絕對係冇問題。我相信大家會遵守。但係真係一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咧，我哋係好擔心咧，係即係會一啲嘅漏洞咧，令到對香港嘅公共衞生同公共醫療系統嘅壓力咧，係造成一啲好大嘅隱憂。 嗯，最後講埋個罰則啦，你頭先話想加大係嘛？ 其實據我所知咧，而家罰則咧都係有空間，包括係呢個罰款啦，同埋呢個監禁嘅年數咧。我哋委員會咧都希望係加大，令到任何走私啦，包括係電子煙，包括係其他類型嘅吸煙產品咧都喺香港嗰度杜絕嘅咯。 OK， 好啊，唔該曬湯修齊。湯修齊係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頭先講到話罰則嗰度啦，現時任何人進口另類吸煙產品咧，就係可以罰款50,000元同埋監禁6個月嘅咁。另一方面又就住呢一個嘅修例，就放寬一啲另類吸煙產品咧，以海空同埋陸空嘅模式轉運，打算出年係交去立法會嘅呢個草案。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貨運物流業協會主席劉浩然，早晨。 係你好，主持你好。 早晨，劉浩然，點睇呢一個嘅放寬啊？修例放寬啊？ 其實咧，因為其實我哋之前咧都已經同業界咧反映咗好耐噶啦，因為咧自從4月30號嗰個立法之後話咧，香港嘅空運出口量咧已經大幅度斷崖式下降咗30%度。咁其實咧，我哋再加埋呢個疫情上邊咧，咁喺嗰個陸路嘅過關上邊嘅話咧，亦都係令到我哋業界係叫苦連天嘅。咁所以點解話咧？其實喺修例嗰陣時咧，即係 那個法例通過之前咧，其實我哋業界咧已經係同有關當局咧已經係同佢講咗我哋業界嘅痛苦之處。咁其實咧喺大概一月嘅時候咧，我哋已經同政府磋商咗。咁去到七月嘅時候嘅話咧，咁就運輸及物流局咧就開始有回應，就同我哋講翻，咁即係睇到就四月三十號之後咧，嗰個數據上面真係顯示得嗰個空運嗰個出口量真係跌得太犀利啦。咁其實咧我哋估計啦，咁其實因為電子煙嗰個出口量，因為佔我哋出嗰個空運嗰成個嘅percentage 都係好高嘅，咁所以點解嘅話咧係而家連埋其他嘅一啲嘅貨源，都是一起有埋影響，所以令到我哋嘅物流嘅從業員咧，都是forecast 到係未來都唔會有一個太大嘅好景。如果係唔放寬嘅話，所以點解好慶幸局方亦都係聽到我哋業界嘅意見啦，咁就亦都會考慮去將呢個嘅草案係擺翻去事務經濟組喺立法會嗰度去商討，希望去喺海空或者陸空方面嘅話咧有一個開放嘅。 嗯，我想問喺實施呢、這、一個叫做新修例之前咧，你頭先話都已經提過話可能會出現一啲問題啦。當時政府嘅説法係點嘅咧？對到最近期，你哋有冇再反映過啊？真係啲貨運量跌咗好多，定係政府同你哋講話睇到啲數啊，咁先至再傾啦。你哋有冇再反映咧？近期啊， 有嘅。其實我哋不斷咧，每個月咧，我哋都同嘅局方上邊咧都有反映嗰個事實嘅。因為其實按照四月三十號其實嗰個條例開放咗之後，或者即係其實施咗之後嘅話咧，其實係累積咗係接近跌咗係30% 嘅啦。咁其實呢30%嘅話咧，其實喺個統計overall 嘅數字，其實係如果係淨出口嘅數字嘅話咧，可能係唔止30% 添。咁所以點解嘅話咧，其實如果我哋睇到同即係各方睇到咧，因為而家唔係就係單止係香港空運嘅出口個數字有影響，其實係唔單止影響埋香港嘅 GDP 添。所以點解嘅話咧，各方亦都考慮到如果係咪可以考慮局部開放翻，令到嗰、那個電子煙可以有一個監管嘅運作之下，可以去做翻個轉口嘅運輸咧？亦都就之前我明白到阿湯醫生所講嘅，阿湯淑齊醫生所講嘅一啲嘅意見嘅。其實喺嗰個角度嚟講嘅話，喺我哋業界都係贊成，其實係嗰個保持健康或者保持一個清新空氣，令到香港市民有一個健康嘅生活。但係同時地，係咪都可以保持翻物流界嘅從業員都有一個開飯嘅或者一個嘅模式咧，係咪？ Okay. 所以都其實某個程度上嘅話，我希望都攞翻個平衡點。除咗喺個嘅吸煙嗰 part 係令到有一個監管之外嘅話咧，亦都我哋有一個俾翻我哋嘅物流界從業員有一個嘅生存空間度。 呢個明白嘅。啊，補充翻先，阿湯修齊係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繼續同阿劉浩然傾。劉浩然就係香港貨運物流業協會主席嚟嘅。嗱，用政府嘅數啊，你頭先就提到三成。政府嘅數就話2022年即係今年啦，五月至到十月嘅平均航空貨運量咧，同去年嘅同期去比較咧，顯著下跌18%。咁啊，分析咧，其中一個原因啊，政府就話係失去咗嚟自內地嘅另類吸煙產品嘅轉運業務，即係大家就會有一個嘅疑問啦。18%的幅度都不小的，少了一些另類吸煙產品是跌這麼多的，即是本身是一些另類吸煙產品的轉運生意是佔這麼大的幅度的。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為什麼呢？因為電子煙產品是屬於重貨，而其他即係我哋嘅從業員嘅話咧，係一定要有其他嘅貨，輕貨去夾埋落去嘅話咧，先可以做到一個完整嘅一個嘅空運版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嘅話咧，其實因為冇咗呢啲重貨嘅話咧，喺其他地方嚟嘅輕貨都會冇埋。所以點解個數據上邊係18%嘅話咧，其實係應該係唔止噶啦，因為其實四月你睇翻個數據嘅話咧，由五月、六月、七月咧，每個月咧都係有一個嘅嗰、那個空運下降的數字都是有增長的，所以其實差不多累積到是三成以上的都已經 咁呢啲產品如果不經香港去轉運，包括一些另類吸煙產品，同埋頭先你提到一些輕貨啦，即係其他可唔可以叫做搭單運的貨啦？咁佢哋用咩方式去轉運啊？呢段時間？ 其實佢哋會用其他嘅我哋周邊嘅機場，包括大灣區啦，包括澳門啦， 呢啲嘅機場上面嘅話咧，係出口到去其他唔同嘅地方嘅。 嗯嗯嗯。嗱，而家現行法例其實譬如過境嘅物品啦，或者佢航空轉運嘅，即係飛機轉飛機咧，可以提供一個豁免，即係呢啲另類煙產品都可以嘅。可唔可以呢啲另類煙產品係用呢啲方式去取代你頭先話失去咗嗰啲即係譬如海運陸運嘅原本係嗰啲運過嚟嘅另類煙產品咧，可唔可以用空對空咧？ 其實空對空呢個方式咧喺法例實施咗之後咧，其實都係容許嘅。點解係呢個方法唔成功咧？係因為其實喺我哋做過我哋嘅會員嘅調查之後話咧，其實喺法例實施之前咧，係96%嘅貨源咧，電子貨源咧，都係用道路運輸，主要係由內地嚟香港嘅。其實最主要嘅原因係咩咧？係因為電子嘅生產商差唔多佔咗90%以上嘅話咧，都係喺深圳嗰度生產。所以最方便即係最最快捷嘅運輸成本嘅話咧，都係由陸路嚟到香港，然後先再用空運出口到香港，到世界各地。 頭先你都應該聽到湯修提嘅講法啦，我都提一提啦。佢就提到話啊，如果用一啲唔同嘅方式，譬如海空或者陸空嘅轉口方法咧，有機會出現一個漏洞，甚至係一啲即係電子煙流入本地市場嘅情況啦。咁你自己同唔同意有呢一啲嘅風險，或者形容為漏洞咧？會唔會係咁咧？ 其實個風險上邊嘅話咧，其實不如咁講啦，我哋。業界上面咧都已經同局方咧，或者同保安局上面話咧，同個物庫咧都有一個緊密嘅聯繫。其實我哋都有一個嘅完善嘅計劃，係都亦都提供咗俾各方參考嘅。我唔否定，亦都有一啲嘅不法之徒可能會用一啲嘅特殊途徑去偷運出嚟，但係。問題話，如果係按照翻曬所有正常監管同埋我哋咁嚴密嘅提供俾保安局嘅咁嚴密嘅一個嘅運輸方案嘅話咧，應該係可以杜絕到以上嘅情況出現。 所謂嚴密嘅運輸方案，你哋提出係點？係咪政府都應承咗㗎啦？ 政府其實係保安局嗰邊咧，其實係參考緊有關嘅方案嘅。咁當然啦，依方面嘅話係都探測緊可能性，睇下 O 唔 OK。咁所以依方面嘅話咧，亦都等待呢個保安局上邊再去有進一步嘅指引。 嗱，而家政府即公開咗、公布咗嘅啲措施，話防止一啲另類煙產品流入本港咧，都有提出一啲嘅做法嘅。譬如就話產品要憑一個全程提單咧，或者全程空運提單咧，由香港以外嘅地方托運到去另一個香港以外嘅地方。另外咧，就譬如話一啲指定嘅路線啦，移送到去機場入邊嘅指定嘅貨物轉運區，亦都有一啲貨櫃貼上指定嘅封條啊、電子鎖等等，係咪都係你哋類似提呢啲意見咧？或者呢啲意見係咪可以防止到所謂嘅漏洞，就係流出去本港咧？喺轉口嘅時候， 係冇錯嘅。其實呢啲方案咧，都係我哋個協會上邊話咧，都係同各方上邊係提議嘅。咁當然啦，上邊仲有更加多嘅一啲嘅保安嘅一啲嘅方案咧，亦都係俾咗保安局啊，或者係運物局去考慮嘅。咁當然，其實頭先我就有少少補充翻嘅，因為點解頭先我講咗話96%係本身係用陸運嘅方式，係由呢、這個內地嚟到香港轉口，呢、這個係法例實施之前嘅。咁其實而家局方上面考慮用海空嘅方式嚟去做呢、這個補救嘅動作啦。 Okay, 其實我亦都多謝局方嘅考慮，但係其實只不過係杯水車薪，因為其實海空嗰 part 嘅話咧，嗰、那個容量，嗰、那個運輸嘅容量運載力咧，其實係有限度。其實我哋亦都係爭取翻一條船，爭取翻係陸空嗰 part 先可以去將成個電子煙嗰個運輸嗰個運載力係回翻正常。 明白，唔知海空、陸空方面都係考慮到嘅咁。啱啱同阿劉浩然咧就係傾緊嘅香港貨運物流業協會主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神舟十五号瞄准听晚11:08发射，费俊龙、邓清明、张陆三个航天员将会执行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由费俊龙担任指令长。 合资格人士星期四起可以接种伏必泰二价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网上预约昨日开始，大约有11600人选择二价疫苗，数字在预期之中，认为市民都希望有全面的保护。暂时未有统计哪一个年龄组别较多人预约。由于当局建议50岁或者以上人士接种，预计这个年龄组别会多一些。长者如果去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攞即日筹，可以选择是不是接种二价疫苗。至于会不会考虑将二价疫苗作为第一针至第三针的选择，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二价疫苗作为第四针加强剂是经过专家讨论，现时本港绝大部分人已经打了两针，比率接近93%，已经接种三针的接近82%。至于能不能够将二价疫苗作为第三针，要视乎进度。屋宇署署长余宝美对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现正按卫生防护中心的指引隔离。署方说，余宝美工作的时候有戴口罩和遵守相关防疫措施，最近没有外游，最近一次翻工是上星期五。意大利度假胜地伊斯基亚岛在星期六发生的山泥倾泻，增至最少7人死亡，包括一个初生婴儿和两个儿童，仍然有5人失踪，救援工作持续进行。政府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初步拨款200万欧元协助灾民重建家园。伊斯基亚岛在当地星期六6个钟头内降雨155毫米，出现洪水，并且引发山泥倾泻，泥石流涌入岛上有大约8000个居民的港口小镇卡萨米乔拉，不但推倒树木，更加摧毁部分房屋。有消防员形容水和泥浆无孔不入，寻找失踪者的行动很困难。他和同僚的最大希望是失踪者其实已经联络并且投靠亲友，只是未及通报个人位置。教宗方济各星期日在祷告之中说，为伊斯基亚岛灾民和所有为救援行动作出贡献的人祈祷。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早晚有薄雾，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三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29点，跌647点，总成交金额1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5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20点，跌18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63.6跌9.4，国泰君安8.59跌2.2，美团130.6跌了6蚊，阿里巴巴69.95跌4.85，友邦保险70.6跌3.95，碧桂园2.86跌了2.4，建设银行是啱啱转了。港交所272.4跌15.2，建设银行4.55跌咗1.5，中国平安41.1跌咗2.7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6，日元138.93，瑞士法郎0.947，加元1.346，人民币7.167，英镑对美元1.204，欧元对美元1.036，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兑美元0.62。 日经平均指数报28,111点，跌171点。港金报16,32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8.09美元，卖出1,748.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太古城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咁至于较早前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近住隧道入口巴士站嘅道路事故已经清场，咁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仲有荃湾码头坝道近住杨屋道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快线都已经解封，交通都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暂时交通都是正常的。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一节过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出口而家比较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返九龙方向龙尾在隔田村，将军澳隧道去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湾下角道去返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北角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在和富中心。江乐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是比较挤塞的，龙尾而家去到水街。仲有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国际金融中心。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在虎山道桥底。仲有新界大埔公路出返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马场。仲有清水湾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挤塞，而家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龙尾在孟公屋。仲有影业路去清水湾道方向龙尾就在宝宁路。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问天。 凌潇肃、何雨晴、耿乐、吴健领衔主演， 为咗真实展现航天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同特别能奉献嘅拼搏精神。劇组600多人，全劇跨越中国多地实景拍摄。 国劇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我是大晒鬼，等我来教下大家怎做真正的识食 KOL 啦，是珍惜个识，记住食物断离舍，断住对食物有过多的欲望，食得晒先好嗌。离开餐台前要食晒啲嘢，舍弃垃圾前先分开厨余，收集到嘅厨余会喺 OPEC 转废为能，食物断离舍，识食咪嘥嘢。 2022年11月28日，新增8,033宗确诊。伏必泰二价疫苗可网上预约。 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有批发商怀疑合谋定价，竞委会跟进。 港铁观塘线新列车投入服务。 意大利度假岛山泥倾泻，增至7人死亡，5人失踪。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關於港鐵在2015年呢就買了93列中國青島四方制列車，又叫做 Q-Train 啦。咁呢就呢、這個首列嘅列車喺尋日朝早呢就由彩虹站呢係開去調景嶺站，亦都吸引咗一啲鐵路迷。港鐵就話呢尋日嗰個運作呢大致暢順嘅咁。整體嚟講呢一個嘅新嘅列車啦，咁會係喺觀塘線呢一共13列嘅，咁預計出年呢係全數完成更換。 之後就會喺其他線，好似港島線啦、荃灣線啦、將軍澳線啦，都會係陸續更換呢個新列車。預計到2028至2029年，93列嘅列車就可以全面係投入使用嘅咁。新列車有啲乜嘢嘅特別之處咧？譬如有啲特徵，好似話扶手會多啲啦，有一啲嘅座椅設計符合更加符合人體工學啦。喺嗰個嘅路線顯示屏上面會有一啲嘅動態路線圖啦，咁等等等等啊咁。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副主席張欣宇，早晨，早晨，張欣宇。張宇嗰個電話咧要再播翻先啦。咁啊，頭先咧就講緊咧呢一個嘅 Q Train 就係叫做即係青島四方制嘅列車，咁就喺尋日星期日咧就係喺觀塘線啦投入服務噶啦。咁嗱，成個表現你自己點睇咧？1872311，會唔會你自己都有係嘗試係搭呢一架嘅列車嘅咧？咁尋日嘅情況係點樣咧？嗱，港鐵方面咧就話市區線嘅列車咧係喺觀塘線通車至今咧已經服務咗香港咧係超過40年嘅啦。咁就話隨住咧相關嘅列車陸續到達資產嘅年限，以及咧係鐵路系統咧進入資產更新周期，咁啊公司咧早前咧就已經訂購咗93列嘅新列車啦，並且已經係開始陸續付運啊。頭先都提到部分呢一個新列車嘅一啲特徵嘅咁，嗱，繼續咧就請翻阿張欣宇傾下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副主席張欣宇，早晨。 早晨，司徒文主持，早晨。 早晨，張欣宇，頭先提到呢、這、一個青島四方制列車啦，又叫 Q Train 啦，成個新車嗰個嘅運作表現係點啊？尋日睇到。 哦，琴日其實佢都係出咗班車，咁同埋行咗一段嘅都唔算太長嘅時間啦，幾個鐘嘅時間啦。咁我都睇到一啲，即係我自己就琴日就咁啱去唔到去體驗下嘅。不過之前其實都有了解架車嘅一啲情況啦，同埋都去睇翻一啲，即係問咗一啲乘客，咁即係首先去體驗咗啲嗰個感受啦。咁佢哋嗰個回覆都係話咧，其實嗰個架車咧個好處咧個就是比較靜啦，同埋加減速咧都係 feel 到係比較順暢嘅。咁不過咧，可能就係初期都要調試嘅方面，就係嗰個冷氣太凍啦，咁同埋嗰個車廂入邊啲係好光猛，但係甚至就係有少少太過光啦。咁但係呢啲都係其實可以調校嘅一啲小問題啫。 嗯，仲有冇其他改善嘅地方咧？整體嚟講，都係大概都係呢啲意見係嘛？ 系啦，咁有啲就係個人喜好啦，就是、對於佢嗰啲即係可能凳嘅新設計啊，或者係嗰個扶手而家嗰個擺位，其實都有少少同以前唔同咗啦。咁呢一啲就咁港鐵就認為係改善啦，咁但係有啲乘客就有唔同嘅睇法，咁呢啲就好主觀嘅，就未必係一個問題咯，係咯。 點睇呢一個新列車嘅？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嗱，另外其實呢個新列車咧，講翻先，2018年已經係嚟到香港噶啦。咁而家開始慢慢換車啦，就話首批13架列車咧，就喺出年觀塘線係全面更換嘅。成個進度嚟講，就話全部要換曬93列列車咧，就要去到2028至2029先至喺港島線、荃灣線、將軍澳線係服務嘅咁。成個進度換車嘅進度，你點睇咧？ 嗱，其實呢度咧就係、是首先啦，就如果跟翻啲過往嘅一啲經驗啦，咁大約咧，當換車嘅嗰個流程開始行得比較順嘅時候咧，可能個零月啦，你當可能5個禮拜咁上下咧，就可以換到即係一架車由嚟到香港，即係即係呢架車嚟到放出去做測試，到真係可以載客，咁可能個零月嘅時間。咁呢個係一個都係一個普遍嘅一個表現啦。咁另外咧，我諗喺今次嘅情況嚟講咧，因為而家唔係冇車用啊嘛，其實而家係即係其實一個更換嘅過程。咁反而我係希望咧，可以將個調試啊、測試啊，或者係嗰個穩定性咧，係試到更加穩陣啲，咁啊先投入使用。因為其實比起開新線嚟講咧，其實今次呢一個工程就冇一個咁樣嘅死線或者一個 deadline 喺度嘅，咁反而係可以，我覺得係可以做得更穩定啲咯。 即係所以你覺得2829年先換曬係可以接受嘅時間表嚟 嘅？差唔多啦，因為其實你90多抽車，除翻即係當平均一個月或者5個禮拜嘅時間，咁其實都係要6-7年嘅時間嘅。咁同埋我相信，通常呢啲目標咧都會相對保守少少。 咁佢真係行即係換車嗰個過程真係行得順暢嘅話咧，有機會係可以縮短嘅。咁但係又係嗰句，因為呢個係一個資產更換啦，佢唔係一個開新線啦。咁其實冇一條死線要去追嘅，反而係點樣將佢做穩定做好，係一個更加重要嘅考慮咯。 嗱，原本嘅講法咧，港鐵就係話新列車換嗰陣咧，係一並係換埋呢個新信號系統嘅。不過及後就有啲唔同啦，説法就係話用一個新列車先行，而新信號系統咧就隨後嘅方式，就話信號系統嗰方面咧就會採取修訂方案，就會採用核心標準產品和配置安排，適量為港鐵而設同埋必須嘅功能。你自己點睇咩叫做核心標準嘅產品？有邊啲叫做即係叫做必須嘅功能？其實你理解係啲咩咧？呢個係？ 哦，其实系咁样嘅，即系你当其实信号系统都系一套软件嚟噶嘛，咁本身可能即系软件嘅供应商啦，咁即系我哋通俗啲咁样去理解咧，佢可能有套 Windows 咁样，咁我哋一般嘅用家咧，咁可能买翻嚟套 Windows， 咁你就自己用啦。咁但系咧就喺港铁即系一开始咧想行呢一个更新嘅时候咧，咁就喺呢一个系统入边咧就加咗好多好深度嘅定制，你可以咁样去理解，即系佢加咗好多嘅。即係香港特有嘅功能啦，同個技術指標有好多調整啦。咁當然個願望係希望可以更加穩定啦，更加安全啦。咁但係當你呢啲即係好多時候咧，就係當你呢啲要求咧加得太多嘅時候咧，其實當個軟件供應商其實佢可能喺全球唔同嘅市場佢都未做過某一啲嘅一種設計，咁就變咗反而當中可能會有啲風險，或者係有啲軟件上嘅一啲漏洞啊，我哋叫 bugs 啦喺度咧，就大家都唔知道。咁啊，呢個就係正正喺19年試車嗰陣時咧試出嚟嘅一個現象啦。咁所以我諗經過即係可能一段時間佢哋嘅檢討啦，即係同埋重新去評估啦。咁而家就睇翻，我其實都係不如買翻啲或者叫用翻啲更加標準化嘅一套軟件。咁啊，自己咧即係加少少定制嘅嘢。咁但係最主要咧係做得到個班次啊、個服務啊、個安全性嘅嗰個指標咧，其實都夠用啦。咁我覺得呢個可能係一個比較務實嘅方法啦。否則嘅話，完全你係好深度定制咧，就變咗你要行好多嘅即係嗰個叫咩 quality assurance 即係質量嗰個保證嘅程序，咁真係唔知搞到幾時啦。 點睇？譬如而家話真係先行車後系統，會唔會而家嗰個舊嘅信號系統都未必可以撐到去2028、2029咧？有冇可能出現一啲老化嘅風險啊，或者出現更加多一啲延誤啊、故障等等嘅問題咧？喺舊信號系統之下， 其實本身咧換嗰、那個。即係舊換新啦，就一方面其實嗰個而家新嘅系統咧，咁佢喺班次方面咧，即係用同樣數量嘅車，可以咧即係大概咧以香港呢個例子咧，就可以提升可能一成以上嘅嗰個運載力，咁呢個係當時最大一個目標啦，即係令到嗰個我哋嘅嗰個班次同埋個運力咧係可以提升啦。咁另外當然都係其實嗰套系統咧用咗咁多年啦，用咗幾十年啦，咁其實有好多嘅零件啊，一啲配件啊，都開始難揾啦。咁同埋有啲老化都出現咗啦。咁呢個就係、是、咁呢個都係更換嘅一個原因啦。咁而家咁成個更換嘅嗰個進度其實係。噴遲咗幾年啦，咁就係難以避免係會有啲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嘅。不過整體上啦，即係我哋香港咧，即係而家市區使用緊呢套系統，咁表現係唔係太差嘅。 咁、 okay. 個穩定性都可以嘅。咁我覺得都即係而家都冇辦法啦，喺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咁就喺日常嘅維修保養方面，可能再做足啲咯咁樣。 好啊，唔該曬張欣宇，同你傾到呢度。張欣宇係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副主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网罗万象环节咧，会带大家了解澳门学生科普卫星一号，冇耐前就被天舟五号货运飞船咧搭载到太空上边去噃。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机场第三条跑道即三跑咧，就喺七月嘅时候咧，已经系用一个方式咧，系熟习个运作，安排一啲航班去熟习运作啦。到上星期五咧，就系正式启用呢个三跑。咁啊，机管局就话咧喺七月试运到而家咧，超过1.1万班嘅航班去用啦，咁就系运作畅顺嘅。今個月起就平均每日咧有140多架嘅機咧係喺三跑嗰度咧係降落嘅咁，喺呢一個嘅三跑啟用嘅同時，亦都影響到部分咧荃灣區嘅居民，有區議員就提到一啲嘅噪音問題嘅咁，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荃灣區議員劉卓宇早晨。 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刘卓宜，可唔可以先同大家简单讲下，用咗三跑之后，系咪个航道上有咩唔同？点解会对于荃湾区会多咗一啲噪音影响咧？ 其实三跑咧同长跑嗰个航道咧就会有少少偏移咗嘅。咁样，因为以往咧嗰个航道咧就会吹，即系向个时候咧就会即系喺啲即系比较多人嘅嗰啲嘅地方度。咁所以咧嗰个听感，因为噪音嘅量度咧就系一个一个即系。静音即系平时嘅声音同埋佢有噪音嘅时候出现嘅分别啊嘛，咁所以咧而家佢哋偏向咗一啲比较静嘅时候咧，我哋就收到呢啲静嘅地方嘅居民嘅投诉咯。 即系点啊？即系静咗反而仲多咗啲居民投诉，即系 佢个航道偏向咗，譬如佢哋喺国瑞路嗰一边咧，我哋收到啲居民就系佢哋会听到好多呢啲有七十分贝以上嘅一啲嘅噪音喺度，同埋其实比较持续。不过因为你都知道，因为其实航道嘅飞机降落咧，就系关乎于呢个风向嘅。咁而家譬如行紧东，而家系东南风，好似今日系，咁佢嗰个航道咧，佢就会唔喺我哋荃湾嗰边。咁所以但系喺夏天嘅时候，我哋七八月嘅时候收嗰、那个。嗰、那個投訴就特別多啦。 嗯，主要有冇話荃灣邊即係邊啲部分啊，或邊啲村嘅居民係多啲受到呢個飛機噪音影響咧？有幾大影響咧？同埋有？ 我哋喺七八月嗰陣時就即係去，因為我本身係我個選區係愉景新城，咁我哋係受咗飛機啦同埋地鐵啦，同埋呢個主要通道、主要幹道嘅一個噪音咁樣。咁所以我哋成立咗叫噪音特工隊啊，俾荃灣市民。咁裏面咧，我哋喺七八月嘅時候咧，發覺三跑啱啱試行嗰陣時咧，嗰個頻率係大概成五分鐘就一班，十分鐘就一班。咁而且嗰個都係有感嘅，即係嗰個聲音係去到我諗六十零七十嘅分貝咁樣啦，同埋都持續咁樣咯。 即係你哋度過嘅個分貝係？ 係啊，度過我哋已經即係去到。都是喺特別喺七八月嗰段時間。 嗯，六十幾分貝是算是一個難以接受的程度，係咪都？ 其實就很難講，因為你即係等於你突然之間你瞓緊覺，跟住突然之間隔離有個人喺大嗌咁一下，可能佢只係四五十分貝，但係你咧靜嘅時候，佢咪會有感咯，佢咪會覺得好煩擾咯。其實個噪音個感覺唔係話你去到好似以前，因為我見到好多。新聞出嚟嘅時候，好多網民去批評話：以前九龍城仲勁啦咁樣。咁你即係喺個噪音裏面，當去到你自己耳仔嗰時候，就會有唔同嘅感覺。咁而係嗰個係一個煩擾嘅時候，就會要去關注咯。其實係， 佢咪話會唔會某啲宗數係特別嚴重，或者某啲宗數根本係冇呢個問題嘅咧？時間上面係點嘅？ 擔心嗰樣嘢，反而係因為而家其實機場嗰個使用率咧係即系我哋去八月份開會嗰陣時咧，係嗰銷量係10%到嘅啫，其實。咁所以如果真係開展，即係你知道而家個經濟，我哋都不斷地倡議，即係希望啲經濟復原啦。如果使用率係即係會偏高嘅時候，我哋好擔心即係嗰個，因為我哋七八月嗰時係五分鐘應一班，咁會即係之後會嗰個頻率係點？我都未有呢個數據暫時。 頭先話開會係咪即係區議會嗰度係有傾過呢一個飛機噪音嘅問題嘅？ 我哋自己係我本身係機場社區聯絡小組嘅成員嚟嘅，咁所以我哋機場管理局嗰邊都有同我哋去即係溝通咁樣咯。咁我哋建議其實幾樣嘢嘅，第一就係老實講，佢比起以前我哋九龍城嘅飛機一定冇得比嘅，嗰啲真係超級噪音嚟嘅。咁但係喺居民影響到居民嘅時候咧，我都建議翻機場管理局可以喺即係我哋嘅唔同受影響嘅居民裏面增加多一啲。話翻俾佢聽，而家嗰個影響係點樣啊？俾佢多啲資訊俾佢哋，起碼可以令到佢哋即係釋懷啲咁樣咯。 嗯，佢哋當局啦，即係機管局啊，或者民航處有冇啲咩回應㗎？開會嗰陣， 其實咧就民航處冇出現嘅，咁我都會嚟緊都會喺我哋環境諮詢委員會嗰邊咧都去同佢再會講，因為咧佢哋其實而家係個監測站嘅，即係喺四個地方嘅。个监测站咧转咗航道之后咧，佢系冇改变嘅，即系而家个监测站咧就系喺个青龙头啦、青龙豪景花园啦、丁九嘅海事马湾控制中心啦，同埋马湾珀丽湾啦，同埋呢个油金头滤水厂。咁但系转咗呢个航道之后咧，佢 都係仍然都係呢幾個，咁所以我哋都會上文件去睇下會唔會可以令佢監測嘅更加有成效。 嗯，我見係咪話民航處都做咗一啲飛機噪音消減嘅措施，話希望可以減少對社區嘅影響啦。包括就話凌晨零時至到朝早七點抵港嘅航班咧，喺合適風力同埋安全嘅情況下咧，需從西南海面上空降落機場，減少咧航班喺晚間飛越人口稠密嘅地區，好似將軍澳、沙田、葵涌、青衣、荃灣等等，有冇觀察到呢樣嘢咧？又係咪有幫助咧？ 其實就如果佢東北向嘅時候咧，咁就應該係唔應該嚇、啊、就唔會影響。咁所以依排就即係的而且確係冇咁多投訴嘅咁樣。咁因為我哋要睇天文事，都係嗰啲一夏天嚟嗰陣時個即係吹向個風，咁佢要行向西行航道嘅時候，即係向啲飛機向西行嘅時候，我哋望個天上去就會見到我哋嘅呢個飛機喺度經過咁樣咯。 嗯 ，OK， 好啊，唔該曬劉卓宇，同你傾到呢度先。劉卓宇係荃灣區議員啦，講到機場第三跑道啦，其實係耗資1400多億係即係建造嘅咁就喺七月開始咧，係一啲熟習航班嘅運作啦，就去到早前上個禮拜五咧係正式啟用嘅。咁機管局咧頭先都提到啦，就話目前已經有超過咧係1.1万架次嘅飛機去使用啦。咁啊，今個月每日嚟講咧就平均超過140班嘅飛機咧係用到呢一個嘅新跑道。頭先有提到一啲嘅噪音嘅情況等等嘅咁。嗱，今日天氣年代咧嚟到呢一度都差唔多啦，同大家講下外面嘅天氣情況。外面氣温26度，相對濕度90%嘅。聽日再見。 一分钟阅读，主持海林，制作周伟业。 地缘政治 （geopolitics） 又称为地理政治学，是政治学说中的一种理论。 早期主要是由德国的地理学者提出，一种研究国际政治和地理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学说。时至今日，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战略已经成为任何要研究国际关系的一门重要课题。 茨比格列夫·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是一本地缘政治学的名著，是21世纪初研究国际政治学者的必读之作。作者以美国的视角分析了美国的地缘战略构想，将欧亚大陆给了一个大棋盘，并提出欧亚大陆是世界地缘政治的核心，边个控制了欧亚大陆，边个就控制了世界的理论。虽然大棋局于1997年成书，但书中提出的理论仍然在影响现今美国的军事及外交策略。 布热津斯基是著名的波兰裔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地缘战略家、外交活动家。他曾经在1977至1981年期间担任美国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他主导的外交政策导致美伊断交，令原本亲美的伊朗迅速转向苏联而备受诟病。但之后他准确地预言了苏联的解体而名声大噪，成为了当代地缘政治界的权威，并同著名学者亨廷顿和基辛格合称美国三大国师。 一本好书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依本1997年撰写的大棋局似乎就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发展提供了十分精准的注解。之后我们会盘点书中的一些主要理论。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作者布热津斯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解读二十大报告。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穆虹指出，对于怎样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战略部署，主要包括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三、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四、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五，着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使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